这个身边呢有他的这个父亲陪伴着，这时候呢通过那狭长的走廊一直走到前面的 altar， 就是前面典礼的最重要的一个位置，在那儿呢有新郎在那儿等着他。这个时候当这个新娘的父亲把这个新娘呢交给我们的新郎的时候呢，这个过程就这句话其实是最恰当的， give away 强调的是